想亲身去买唐有方产品，大家可以去唐有方总店同埋工作室，喺火炭坳背湾街45至47号喜利街工业大厦11楼 R 室，尖沙咀首都广场分店，尖沙咀七咸道南61至65号1楼 F152号铺，即系金马伦道百乐酒店隔篱。尖沙咀港铁站 B2 出口或者尖沙咀东港铁站 P3 出口，营业时间星期一至日中午12点半至晚上7点。另外可以去太和有机农墟，地址是大埔太和路消防局隔离，大埔港铁站 B 出口。查询电话36981219或者 WhatsApp 去63987266。唐有方为你寻回甜的滋味。 四面漏屌，八卦抽水，我是你们的呃拉一周节目主持人柏原太河。呃拉呃得有几尽，你要听我们呃拉一周啦。你听紧的是 Regazine，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和无限连线的网络媒体。 我带你玩个世界，我骑着公车，阿妈话我真系变态。冰糕牛肉好食，都系红色。奇怪，成个世界舒心，老婆仔都走埋，老婆仔都走埋，话我仔。 刚才呢第二节呢最后播嗰隻歌呢，个歌名呢就叫做Liberty 嘅。咁Liberty 系一个法文啦。咁呢就唱歌嘅呢就系、是、前法国总统萨尔科齐嘅第二任嘅老婆啦。Carla Bruni。咁呢歌其实我以前都有播过，咁再听一次啦。首先歌好听啦，同埋呢就系佢讲緊嘅 Liberty， 其实就系英文嘅 Liberal 啦。咁讲少少我对呢、這个即系自由嘅一个睇法啦。其实呢首先呢个英文字 Liberal 呢，即系一定要讲返个英文嘅 Liberal 同 Freedom 呢系有啲分别嘅。 OK， 我唔知阿迪会知几多啦。咁呢嗱，譬如呢头先讲返呢喺蔡英文呢，虽然头先我哋讲过呢嗰段佢留嗰段 Facebook 嗰段留言当然好精彩啦，但佢呢佢用咗一幅图嘅。嗰幅图呢就好简单，佢就系、是、一个白底咁样啦，类似咁，然之后呢就写咗一个字嘅啫，个英文字嚟嘅，佢就用咗 freedom 呢个字嘅。嗱，其实呢呢、这个呢就有两种嘅解读啦。如果我嘅解读就系话，首先就系呢其实连蔡英文呢就对 freedom 同埋 liberal 呢都可能冇乜嘢认识。佢嘅层次都系去到 freedom 嘅啫，佢未去到 liberal 嗰种咁嘅层次。两个字喺中文都系叫自由，都系解作自由， ok。咁但係另外一種解讀就係咁啦，可能就係冇理由嘅，佢出嚟選得總統係咪先，佢博學多才，佢一定知道 liberal 同 freedom 啦。咁但係呢即係我哋可以幻想一下，當嗰晚啊，即係當11號嗰晚啊，蔡英文啊準備留呢一段文字喺個 Facebook 度，佢諗住揀一幅圖係寫住 freedom 啊，抑或係 liberal 嘅時候呢，佢最後都係決定揀 freedom。個目的係乜嘢呢？就係、是、因為佢覺得你中國呢邊對岸嘅人呢個層次實在太低啦，我用 liberal 你根本都唔會明，咁所以我就用返 freedom 呢個字啦。索話反正因為係對家嗰班有先聊者戰㗎嘛，係佢先講自由㗎嘛，佢覺得就係話係我喺個牆度返咗出嚟，我已經好自由㗎嘛。嗱，咁所以呢呢度其實幾有趣，可以大家去談論一下，就係、是我對呢兩個字嘅一個理解啦。 OK， liberal 同 freedom 其實係真正有分別嘅。而 liberal 呢個字，如果我嘅考據係冇錯嘅話，係絕對係出自於法國嘅。 OK， 就係頭先嗰隻歌名入面嘅 liberty。 liberty 呢個字呢係一個好現代嘅字嚟嘅，呢個字呢大約係喺18世紀末19世紀初先開始有呢一個字走出嚟嘅。呢個字亦都係同法國成個嗰個國家 選擇行嘅一條路線係息息相關嘅，就係話喺法國大革命之後，其實然之後就大家，然之後個國家就選擇咗一種叫共和嘅一種政體 ，republic。 OK， 然之後咧就跟住咧就開始大家就會提及咩叫自由。咁點解嘅 free liberal 呢個字背後有咩含義咧 ？liberal 呢個字其實咧係解作 freedom， 但係咧再多高一個層次係乜嘢咧？佢等同叫做 individual freedom 啊，即係咧個人嘅自由啊。OK， 嗱好緊要嘅喎。呢、這個個人嘅自由就建基於係乜嘢咧？就係、是、喺一個有 rule of law 嘅環境裏面、每一個人佢嘅私有嘅產權，即係 property，OK，、okay? 或者仲有你今時今日所有講嘅嘢，譬如話仲有就係 freedom of religion，freedom of religion 啦、freedom of speech 啦、 所有任何嘅嘢咧，都係建基於喺一個 rule of law 裏面咧，每個人咧佢都有佢自己個人嘅自由，包括同人哋去競爭嘅自由。但係你要 base on 一個 rule of law 咯，即係話如果你有一種犯法嘅途徑，咁咪唔得咯。咁就視乎嗰套 rule of law 係乜嘢咯。好啦，嗱呢度好有趣喎，就係話咩？仲有一個好重要嘅條件嘅 liberal 就係乜嘢咧？就係話你入的喺 rule of law。底下保障你嘅自由咧，呢一套自由係要保障埋我傑斯嘅，你唔可以 interfere 我嗰套自由啦。呢、這個咪就係翻就係咩？就係話你喺一個如喺法國未經歷過法國大革命，去到第一次共和、第二次共和、第三次共和之後 ，OK 嘅之前啊。即係喺仲係皇帝嗰個年代，路易十四啊嗰啲嗰個年代，係冇呢一種咁嘅概念㗎。OK， 以嗰、那個喺法國大革命之前嘅法國嗰個世界，就係、是、我頭先講嗰個世界就係咩？就係話喺人人假定平等嘅國度裏面，自由只係屬於某少數人嘅一種權利嚟㗎嘛。嗱呢，然之後咧，去到法國大革命之後咧，就係咩？人人平等嘅一個國度裏面呢，爭取唔係人人喺一個自由嘅國度裏面呢，人人爭取平等呢，就係、是、一個呢，即係唔係即係爭取平等就係屬於大部分人嘅一個主觀嘅意願啦。就係咁樣去，就係、是、咁樣去轉變。呢、這個係好嗱，呢、這個呢唔淨止係喺法國嘅。呢、這個咧喺成個世界咧，其實包括中國都係嘅。中國之點解今時今日我哋講到自由，我哋覺得你，我哋覺得中國人係冇資格講呢樣嘢，或者就係你講緊嘅，喂喺個籠裏邊，我俾少少自由你，你就已經覺得皇恩大赦。呢一種咧係一種咧落後到無論幾千年咧，即係呢個皇權底下咧嘅一種思想嚟嘅。嗱 ，liberal 之突破係乜嘢咧？liberal 其實正正就係將以前嗰種嗰一種好緊要嘅理念推翻，嗰種係咩理念咧？就係咩？就係話咧，喺未有 liberal 呢個字之前啊，每個人覺得自己身上嘅自由咧，係由係一個gift from 呢個 nation or from 你嗰個 king 嘅，你明唔明我講？ 我明你。 就係話咧。即係你係需要你嗰個國家或者你嗰個皇帝去恩賜俾你一啲某種自由，呢、這個就等於頭先嗰個大陸網民講，佢話喂，佢話咩啊？即係我哋能夠訪問全球嘅網絡，但係你能夠訪問中國嘅網絡，咪就係呢一種咁嘅思維咯。但係 liberal 正正就係將佢將。嗰、那個 liberal 嘅革命其實就係話俾你聽咩咧？就係、是、法國喺法國大革命之後啊，佢話俾你聽咧，自由其實係屬於個人嘅，係屬於你與生俱來嘅。你一出世咧，其實各種嘅自由咧係已經賦予咗俾你，你係唔需要多謝你個皇帝，唔需要多謝你個國家，只要你大家係 base on 翻一個 rule of law 咧，每一個人。喺呢個 rule of law 嘅保障之下，其實都係得到同樣嘅自由嘅。 這個亦都解釋埋喺 liberal 裏面嗱呢一套理論其實解釋嗰個人，我想講嗱，我想講起呢係邊個？唔係我講噶呢套嘢，呢套嘢咧我細個嘅時候咧，我大約讀中四咧開始揀科咧，咁我就 take economic 啦。如果大家今時今日，如果大家開始讀過 economics 都知道，你一開始讀 economics 咧，讀經濟咧，就會講俾你聽一啲好多唔同嘅理念啦，包括譬如話 demand、supply， 仲有最出名嘅咩啊？opportunity cost 啊，你呢個讀過啦，叫機會成本啊嘛。咩叫機會成本呢？機會成本就係話你如果每個人呢即係點講呢，你做一樣嘢呢，其實你係會同時間犧牲一樣嘢嘅。譬如舉例，我而家坐喺呢度錄音，我咪犧牲咗陪家人嘅時間囉。這個一定這個有一個 opportunity cost。 為什麼會講 opportunity cost 呢？講 opportunity cost 那個人是一個法國人來的，那個法國人呢叫做費特力巴斯克。那這個人呢就是一位，他有一本很出名的書叫做 The Law 的 OK， 跟這個亞當史密夫的這個Adam Smith 那本什麼鬼啊，我突然間都忘記了， 資本論啊， 是資本論啊，齊名的大佬。The Law 其實呢The Law 就是其實 opportunity cost 就是費特力巴斯克講的，而我頭先解讀那些 liberal 的嘢呢，其實都是以前我細個十五六歲就睇㗎啦，呢啲嘢就亦都係睇佢嘅書，佢解讀俾我哋聽㗎。 OK， 譬如話佢甚至解讀到有咩乜 what is a government， 乜嘢叫 government， 你知唔知啊？喺佢解讀之下就係咩 government 其實就係咩，喺 rule of law 呢個 concept 裏面呢， government 呢其實呢就係、是、要嚟呢，係佢嘅個 government 嘅責任呢就係、是、要嚟保，就係、是、要嚟呢保護呢一套 rule of law 嘅。呢套保護呢一套 rule of law 不受呢個破壞啦，同埋製造呢個 rule of law 嘅呢個咁嘅環境啦，同埋抗拒一切反 liberal 嘅元素嘅衝擊啦，呢、這個呢就全部都係個 government 嘅責任。而呢個 government 呢係由乜嘢去揀出嚟呢？就唔係以往舊思維嘅皇權或者皇帝啦，就係、是、由一班，就係、是、由呢一個社群裏面所有呢班咁嘅自由人去推舉一個 government 出嚟。所以個 government 之，所以呢呢、這個咪就返返嚟點解今時今日我哋成日要屌塵我哋呢個咁嘅香港嘅政府呢，就因為喂其實佢係違反咗一個 government 嘅原則㗎嘛。譬如話好簡單，呢、這個係引申到呢以後啊，譬如你見到公務員嘅英文係乜嘢 ?public servant 㗎嘛，係公僕嚟㗎嘛，你係服侍群眾㗎嘛，而嗰班群眾係班咩群眾呢？嗰班係一班有自由嘅，有 individual freedom 嘅群眾啊，明唔明啊？嗱，咁所以呢你話 liberal 嗰個層次係咪高好多？其實佢係將成套嘢係有理論去解釋俾你聽，而同 freedom 有咩有乜嘢嘅分別呢？喂 ，freedom 呢就冇呢啲咁嘅立論嘅，喺冇呢啲立論嘅時候呢，就等同呢而家今時今日中國人錯解咗自由呢個定義啦。OK， 包括其實陶傑呢種呢都係有某程度上嘅誤解㗎。佢相信嘅右派就係乜嘢呢？佢相信嘅右派呢同左派嘅分別就係咩？就係話佢講緊嘅就係你非洲人有去法國嘅 freedom， 但係我作為法國嘅政府，我都有阻止你嚟嘅 freedom。咁然之後到最後邊個去做決定呢？就講緊邊個有嗰個話語權，或者就係邊個嗰個拳頭大啲，而去創造，然之後咧，去決定嗰個 freedom 擺喺個秤砣裏面嘅邊一邊咯。呢、這個咪又翻去我頭先講嗰樣嘢，就係咩？人人都可以平等，但係建基於喺個平等嘅國度裏面咧，自由就會變咗某一啲人嘅特權咯。呢種所以咧，右派式嘅自由同左派式嘅自由係有好大嘅分別嘅。就唔係用簡，唔係話好簡單去講，哦，左交式自由就等於大愛啦，右交式嘅自由又唔知等於啲乜嘢啦。喂，唔係咁樣，其實係大家有大家，唔係每其實兩套嘢有大家嘅立論嘅。我哋之所以唔 buy 右派嗰度就係咩？你右派嗰度其實行到去最後，即係包括你陶傑啦，包括今時今日嘅 嘅熱血公民啦，或者阿黃毓民啦，喂，佢哋講緊嘅其實係一套極右嘅思想嚟㗎嘛。嗰套極右嘅思想其實行到去最後咪一套國家嘅主義囉。國家主義其實你咪就行返去當年嘅希特拉啦、密索里尼啦、今時今日嘅中國共產黨啦，咪就係咁樣囉。就係話個自由係由我決定俾你，你俾我攞咗個政權之後，我會令到你哋相對覺得平等，但係有冇自由係由我去決定。呢一套就係一套右派嘅理念囉。咁、所以喂，你要明白自己究竟喺度，即係你究竟明唔明白乜嘢叫做自由先。呢個係好緊要。所以即係我覺得今個禮拜又好有意思嘅，就見到呢一段咁嘅新聞啦。即係其實好多時中國人係就話點解唔明白呢個自由呢。即係喂大佬，有啲人亦有好多中國人亦都害怕有自由，因為點解呢？因為佢覺得如果有自由，佢哋認為有自由即係等於冇嘢管㗎嘛。冇嘢管嘅時候你做乜都得啦。好多人咪成咁講嘅，成龍以前咪講過囉。你有自由係咪乜嘢都做得啦，所以中國人係要管㗎嘛。喂，佢唔明白一樣嘢就係咩，佢就係冇讀過書。佢唔知道其實自由有一個更高嘅層次叫做 liberal。liberal 其實係大家有一套規則要去守，而喺呢套規則之下就大家可以發揮自己每個人個人嘅行使自己每個人嗰個自由對自由嘅權利。嗱，呢個就係、是、呢、這個就係我對 liberal 同 freedom 嘅一種解讀囉。嗱、所以你其實今個禮拜仲有一單新聞都可以講下㗎，都係好鬼過癮㗎，同亦都係同自由有關。嗱，就係、是、流亡咗喺印度嘅前南都嘅南都網嘅編輯啦、叫李新日。嗱，咁佢呢就接受即係、就是、好似係 BBC 嘅訪問啦，好似係自由時報啊，我好似記得係。咁佢就話呢，佢2013年喺南都網工作嘅期間呢，佢偶然呢就睇到一啲呢一般人都冇權限瀏覽嘅一啲敏感字嘅列表。嗱，咁你睇下呢個國家俾一啲咩自由俾你？喂，大佬，佢鍾意就得，唔鍾意呢佢係會令嗱喺你嘅言論自由方面呢，喂，佢其實加咗好多嘢落去嘅。佢加咗啲乜嘢呢？嗱，佢就話當年嘅唔係好耐咋，年零兩年前嘅南都網係受呢個廣東省委宣傳部網絡處嘅監管啦。咁呢個廣東省委宣傳部嘅網絡處當然亦都係直屬呢、這個中宣部嘅管理啦 ,ok, 咁然之后呢佢讲緊嘅话题呢就係讲緊敏感字啊。咁佢呢就贴咗幅图出嚟㗎，其实好鬼澎湃㗎嗰幅图，佢 cap 出嚟㗎。佢话呢佢就係喺当年呢佢觉得好正，所以佢 cap 咗出嚟先。就睇下第日有冇用，咁而家真係用咗啦，咁佢就攞返晒幅图出嚟。大家好多人其实上返呢几日呢，就上个礼拜其实好多份报纸都有报道过啦。咁然之后呢你睇到嗰啲敏感字呢就好鬼得意㗎啦。譬如有可以數下啦，嗱，譬如有八九民運領袖呢啲大家 expect 到啦，自由西藏啦，仲有人事兩個字都係敏感字。咁譬如呢仲有啲傳媒啦，包括有美國之音啊、自由亞洲電台啊、德國之星啊、大紀元啊，或者仲有蘋果日報啊、東方啊、明報啊，哇好多香港啲報紙全部都係敏感字嚟嘅。咁仲有啲敏感字好奇怪啦，譬如咩退黨係敏感字啦，遊行啦、罷工啦、討要脫汗錢、中國境外啊呢啲咁字，或者仲有呢催淚彈、打孕婦呢啲呢全部都係敏感字，包括仲有啲成語都係嘅，哇，比如包括有周而復始啦，因為有個周字㗎嘛，或者仲有咩習以為常㗎嘛，習以為常都係敏感字，或者仲有咩呢，我見過呢仲有江青和他的丈夫們啦，仲有呢、這個嗱，所以嗱我冇講錯俾你聽啦，上一次我哋講淫亂史係咪冇講錯啦，嗱佢係敏感字嚟㗎、所以如果我哋嗰集呢嗰、個標題寫住江青和他的丈夫們呢，喺大陸呢就 禁咗啦。 咁仲有呢我們懺悔，咁又係敏感字。咁佢話呢根據呢個李新日講呢，佢就話咩呢，佢話呢就經常會收到啲指令嘅，即係佢作為編輯都係廣東省委嗰邊呢宣傳部嗰邊俾佢。咁譬如話呢睇完啲文之後 scan 過曬，咁然之後跟住呢就會俾指令佢。啲指令包括就係咩，譬如話麻煩通知刪除啦，或者叫不准放上網啦，又或者叫不得轉發啦等等。嗱呢啲係咪自由呢， 其實都是自由一種來的。 嗯， 這些自由就是限制了你的自由咯。 嗯， 有嗱，譬如即係嗱，有個喺呢個蔡英文嗰個 Facebook 嗰度咧，喺度互劈嘅其中有一個我 cap 咗落嚟都幾得意，有一個係佢話佢自稱係嚟自浙江温州嘅網民，嗱佢講咗一套咁嘅理論嘅，佢話咩咧？佢話你唔好話我哋冇自由啊，中國嘅網絡嘅長城啊，本來就係用嚟保護你呢班可憐嘅台獨。港獨仲有嗰班卵子，卵子即係法輪功。佢話幾十萬評論啊，如果俾我哋放咗出嚟，爆眼你啦，分分鐘教你重新做人啊！等明年啊，全面解禁啊，呢啲人啊，估計啊，可以啊，咩啊？即係舉例，即係佢意思係一人一啖口水，我哋都浸瓜你啊！嗱，佢啲概念係好得意嘅。 嗯， 嗱，佢嗰個係一個逆向思維嚟嘅，佢調翻轉諗啊，佢就話今時今日我哋喺大陸呢度唔上得，嗰度唔上得，其實唔係搞緊我啊， 係 保護緊你啊！如果佢明唔明啊？如果唔係你港獨死撚咗啦，即係佢話佢用佢你明，即係呢一種已經係。斯德哥爾摩後群後咩後群症嗰啲嚟 嘅， 係咪先？即係佢覺得係我哋全部人其實係保護緊你呢種咁嘅戇撚鳩嘅言論啊！如果唔係一放出嚟，你死得啦！佢所以你咪好得意啊！即係你覺得你睇呢啲即係睇呢啲言論咧，你會覺得咧，即係完全係唔即係中國人對自由嗰種理解咧，係同成個世界，當然同法國人。之所就理解嘅自由係有好大嘅分別啦，咁、所以即係再翻去陶傑嗰個講法，喂你其實即係枉你讀咁多書，除非你又係嗰句咯，你覺得香港人嘅層次低，所以你每日做節目，你其實喺度呃飯食。喂，你冇理由唔明白法國呢個國家嗰、那個 liberal 嘅成個文化嘅、，OK， 咁所以你點可以去怪責，即係法國人呢種大愛嘅精神呢？喂，佢哋，我想講嘅一樣嘢就係咩？喂，法國人係預咗 pay 呢個咁嘅 price 嘅、，OK， 即係有取捨噶嘛，就係翻翻個 opportunity cost 度咯。我選擇極右或者極端。然之後我換嚟一種表面上嘅平穩啦，亦話係喂我覺得大愛呢一種咁嘅概念係或者啲普世價值 ，OK 係先值得我去相信，但係到最後我係要換嚟即係今時今日呢個咁嘅呢個咁嘅呢個咁嘅後果咧，咁我諗法國人係選擇咗後者咯。 嗯， 即係我覺得呢個係希望講得大家明白啦。或者仲有就咁啊，我再講多啲得意嘢啦，就係、是、嗰個關於我都喺北上頻道嘅 Facebook 咧，其實 post 過出嚟就係關於嗰、那個。跟住呢幾日其實就包括我在內啦，如果你喺 Facebook 上面其實呢就有個法國旗啦，咁跟住然之後呢就大家就將自己嗰個頭像呢就將佢 改咗咗 法國旗化咗啦，咁跟住然之後呢就世界各地好多地方包括咁呢就喺上海呢嘅東方明珠塔呢、就亮起咗一個呢即係法國嘅國旗。OK， 咁咧就紅白藍嘅，咁就去悼念嗰班即係喺法國嘅死難者啦。咁啊，跟住仲有咧，就佢哋就都有講過咧，就原來佢哋同法國嘅巴黎鐵塔咧，就係、是、同屬一個叫做哇，呢、這個真係幾多個人喎，叫做世界高塔協會。原來係大家有個協會咧，係有啲高塔嘅。咁跟住咧就係啦，咁做咗呢個咁嘅默哀啊，唔係呢個咁嘅悼念啦。咁做咗呢個悼念之後咧，其實咧喺中國咧就好多網民咧，亦都係有唔同嘅反應啦。咁就可以讀一啲嘅，就係譬如咧就係話。有啲人就覺得啦，就譬如話喂上海亮燈，佢就覺得好怪。咁佢話國內最近都有泥石流啦，咁佢話即係法國呢件事件點解要去悼念啫？咁啊一個連本民族生命都不於關注，卻對其他國家事咁鬼著上心嘅，真係好奇怪嘅一個中國人咯，咁樣。 即係有啲咁嘅嘢啦，咁就譬如仲有啲就決不搞西方那一套，但親屬可以去享受西方那一套，嚇呢、這個又係好正。咁啊，然之後跟住咧，我就將呢個咧就 po 喺我哋北上頻道嘅 Facebook 啦，跟住咧就其實都有啲留言嘅。咁譬如咧，我覺得最值得讀出嚟咧就阿 Billy 啦 ，Billy 咧就話咧佢話佢以下咧就係一個上海嘅，即係佢都喺上海做嘢啦。咁佢有個手下嘅朋友啊。個朋友圈裏面咧就分享咗對呢件事一個睇法，咁個睇法係咩呢？就話法國出點事，網上就一片炒哄哄。佢話當自己同胞出事嘅時候咧，你哋咧嘅同情心又去咗邊咧？佢話嗰啲自以為好西方嘅傻冒，即係傻仔啦，就嚇唔好咁自作多情啦。睇睇八國聯軍嘅歷史，睇睇呢個現在伊拉克利比亞嘅苦難。咁啊，你哋唔面紅嘅咩？法國出事嘅同時，浙江也發生了呢個泥石流，27户十一死，20多人失蹤。咁啊，佢哋都係本土嘅居民、哦，咁你哋又唔走，又點解唔去關心下佢咧？嗱，咁啊有呢啲咁嘅睇法嘅。咁、當然啦，你如果嗰個係上海人，咁啊浙江發生事就佢會當外省人嘅啫，OK， 咁所以唔關心啊，好即係好正常嘅。咁仲有啲就話，其實有啲國內嘅人就話，唉，搞呢啲咁嘅亮燈做乜撚嘢啊？即係最好咪走去。走大家落，即係如果真係悼念嘅，咪走去家樂福嗰度買多啲嘢幫下啲法國佬囉。咁好多呢啲咁啊，譬如仲有京一啦，京一就係對國民冇得去法國鳩烏嘅一種哀思。佢話紅白藍呢係同胞眼中嘅一個帆布袋，嘩呢、這個好好啊寫得。咁呢就都啱㗎。即係你諗下，其實我諗都仲有一大扎中國人就會咁睇啦，就喂我啱啱買飛機喎，買飛機票準備嚟緊就去呢個法國掃貨㗎嘛。咁你而家睇到喂發生呢件事，跟住宣布咗緊急狀態，跟住然之後巴黎鐵塔又無限期啊關閉，跟住呢拉法耶嗰邊呢又已經閂鬼咗。喂咁即係喺呢個旅遊大過天嘅今時今日你法國 有咗從邊度去啊？ 喂，你發覺咯，咪應該盡快開翻啲嘢。我唔理得你有冇恐怖襲擊。喂，大佬，我要嚟，你就要開翻曬啲嘢俾我玩。迪士尼又好，咩都好啊。OK， 嗱咁所以嗱，呢、這個都係一種即係可能係一種可能其實嗰個東方明珠塔係一種示威嚟。OK， 咁、但係仲有一嗱，仲有一樣嘢咧，就大家觀察力可能就低咗少少啦。嗱、如果大家睇翻幅圖咧。咁佢而家就將成個明珠塔咧就改就咪將就嗰個紅白藍就係咁嘅，最頂就藍色，中間有個波仔嗰度有一橛咧就白色，跟住再底就成個咧就係紅色嚟嘅 ，OK， 咁即係藍白紅啦 ，OK， 咁但係咧喂，你即係嗱呢個又反映到中國嗰種差不多先生嘅思維又走出嚟啦，喂大佬啊！攞返支法國國旗出嚟睇睇啊，左至右啊，人哋係藍白紅啊嘛 ，OK， 左至右，咁你而家呢頂一路數落去藍白紅，你知唔知？喂，係有分別㗎，你而家咁樣懟出嚟呢，如果有少少國旗嘅認識呢，睇一波多呢，你都有啲印象啊，喂。當年南斯拉夫嗰支人就係由頂數起就係藍白紅，你而家係咪講緊呢個南斯拉夫呢？仲有啊，喂唔好講呢個冇咗嘅國家啦，仲有邊個？仲有荷蘭啊，唔該睇睇荷蘭啦、啊，荷蘭都係藍紅白藍㗎，紅白藍就由底數，唔係佢而家由底數上去，如果由底數上去，其實成個嗰個東方明珠塔係荷蘭嘅國旗嚟㗎，咁而家唔係荷蘭發生事係法國，所以你就唔好揾啲尖不甩嘅嘢嚟搞，係你啊一係揾埲牆咁啊整翻個即係由左至右嘅藍白紅走出嚟就會好啲咯。咁啊嗱咁啊，講埋呢個，其實今個禮拜咧，如果冇法國呢單嘢發生咧，我哋就應該要講下四條一光棍節嘅。咁但係，唉，即係都係嗰嘢啦。 呢啲咁嘅節日，其實咧就你攞翻舊年嗰集出嚟聽咧，其實就我哋講得好詳盡㗎啦，冇乜嘢，冇乜嘢其實值得更新嘅。咁啊幾樣嘢嘅啫，咁我哋嗱即係咁，以所以可以其實嘥唔係太多嘅時間可以講下幾樣嘢啦。咁第一樣嘢當然咧就數字上係要需要更新翻啦。上年就571億嘅，咁今年咧犀利啦，增長60%，咁就去到917億人民幣，咁、就然之後嗰啲 detail 數據唔講啦，大家喂打嗰啲打飛機嘢，打即係嗰啲咩幾多分鐘就過10億啊咩咁樣，喂唔好喺搞啦，大佬，咁總之咧玩咗一晚就917啦，917億，咁我想問你第一個問題先，你覺得算多定少先？ 我覺得，哇900多億啊， 係 900多億。多喎， 多啊！你覺得？ 我多 嗱，我同你調轉睇，我啊覺得比我預期中係少喎。我啊覺得應該係過1000億嘅。咁、但係佢而家做，喂，大佬，首先呢件事係咩啊？你做啊呢條數，你做出嚟都做得912億，咁你係咪即係話實際真係好低咧？係咪先？即係你連1000億都唔敢做，背後有咩嘅？有乜嘢嘅 story 喺度咧？咁我覺得就係話條數，我就覺得真係比我預期中低嘅，917億啦。 你驚俾人告啊嘛？ 912億，OK， 告啊告硬佢噶啦，佢點會驚俾人告啫？馬雲 賠咯， 喂告都告到慣噶啦，係咪先？係嘛？咁我真係唔知啦。咁但係咧嗱，另咁啊，仲有啲咩值得講咧？ 個 show 啦， 個 show 啦，嗰晚玩咗4.5小時，有個呢個咩？春晚啦、OK， 我睇咗陣嘅，我都冇睇晒，咁我覺得冇乜嘢，又冇乜特別。 歡樂滿東華咯， 有占士邦走出嚟啊，咁樣搞到國際化，咁啊數下有啲，咁跟住又搞下啲紅包啊，跟住就仲有數下有啲咩國際嘅品牌有參與啊等等啊，淘寶天貓啦，咁仲有譬如話，咁跟住仲有都係宣傳佢嗰啲，譬如話京東嗰邊有個咩叫京東618啊，蘇寧呢邊有個咩蘇寧418啊，咁啊仲有國美11購物節啊，咁每個品牌咧就搞好多嘢啦，咁即其實都係嗰啲大嘅品牌啦。我要咁講嗱，成件事玩就玩完啦。你有冇乜嘢想值得講先？我想問你啦。 冇乜嘢值得講咯，我覺得。 嗱有嗱翻嗱有嘅有，唔係冇嘅。OK， 即係我咁睇啦。嗱玩到依家，其實首先就係、是、其實睇到第一樣嘢睇到悲哀嚟。就係話你仲係要玩緊呢啲，即係呢個咁嘅國家，去到今時今日，又話自己有幾強幾強，跟住你仍然都係玩緊呢一啲咁嘅咧，即係點講咧？大賣場，散貨式嘅一啲咁嘅促銷大行動，嗱呢啲講真啦，你唔識俾你噏一噏互聯網 plus 以為你好撚勁啫，識就真係俾你笑爆嘴啦。咁你呢啲由以此往嘅老式嘅實體嘅經濟裏面啊，嗰、那個中國嗰個零售業其實經常即係每一年都有10獲8獲呢啲咁嘅促銷大行動啦。呢啲咁嘅促銷大行動，我可以話俾你聽，去到你天貓淘寶即係阿里巴巴呢啲咁樣雙十一玩到咁撚大鋪嘅咧，陪你玩嗰班友係一年比一年唔想玩嘅，唔想玩啊！聽清楚，那個意欲係好低嘅。點解？因為你越玩得大，我越蝕得多啊！大佬，蝕就蝕我，貼金就貼喺你塊面度。喂，呢、這個係。好辛苦嘅一樣嘢嚟嘅 ，OK， 即係除咗你頭先講緊嗰啲京東啊、蘇寧啊、國美嗰啲，喂，嗰啲唔同喎、啊，因為譬如話，喂，大佬嗱，今年好明顯睇到嘅，成個雙十一就喺度谷蘇寧，因為點解？啱啱因為阿里買咗蘇寧啊嘛，咁、所以咪狂谷蘇寧咯、啊。喂，但係其他嗰啲天貓啊，喺天貓同埋淘寶嗰啲其他嘅即係其他嘅賣家，其實係唔想同你玩呢個活動嘅。嗱，呢個我第一樣嘢想指出啦。第二樣嘢就係咩？你要睇馬雲嘅心態啦。其實912億，嗱呢條數咧，第一一定有好大嘅水分，但係唔緊要。對佢嚟講最重要，其實唔係話即係收唔收到912億，最重要你知唔知係乜嘢？ 最重要是交數給華爾街那邊看的嘛，是交數給那分佬看，我這嚿什麼阿里巴巴是吧，在美國上市，是 good 到很多水的 OK， 但是喂，但是我想講的就是你識做數啫，人哋都有分析的頭腦啊，你冇撚以為個個都係傻啊。咁我只係覺得就係你做一日咁嘅咩1111出嚟，即係頂住個雞頭嘅啫。OK， 人哋唔會因為你做完覺得你嚿嘢好撚有計，又或者覺得你嚿嘢真係大過 eBay， 又或者覺得你嚿嘢真係大過 Amazon， 又或者甚至覺得喂就係、是、你做完1111，我而家唔撚告你啦。喂，梗係唔會啦， Gucci 嗰啲會繼續告你啦，因為你嗰日整日其實都喺度買假嘢嘅大部分。OK， 咁第三樣嘢咧，嗱呢、這個就事後啦，事後而家已經有人走出嚟咧，唔係其嗱呢、這個就呢、這個已經呢、這個可以再睇，但係已經講咗，喂一個好恐怖嘅數字，可能阿迪都唔知道，就係、是、全天交易912億裏邊呢個退貨率去到今日。達到 64%， 即是話咧，大約有570多億咧係退貨啊！啊，呢、這個退貨咧係有幾樣嘢導致到退貨嘅。OK， 第一樣嘢係咩咧？第一樣嘢就係啲鋪嘅信譽唔好啦。賣咗啲嘢根本就冇嘢買到俾你，即係譬如你買包檸，同佢買包檸檬茶，但係佢根本冇檸檬茶賣俾你，咁呢個好簡單就一定就冇貨交啦。第二樣咧就係乜嘢咧？就是造假啦，就是所谓啊俗语有云，只要有淘宝就会有刷单呢只啦。喂，喺嗰日其实大部分都系有一班所谓叫做刷单蚂蚁嘅人，系喺度系咁去刷单啊嘛。喂，系冇，系喺度做 transaction， 但系根本系冇交易噶嘛，系喺度做，但系我哋睇到呢个数咧，我感觉到好惊人就系咩？就系话如果呢个数系属实，喂，即系话你做嗰条数真系做到好假咯。翻去我头先讲嘅就，点解唔敢做1000亿咧？因为嗰系根本嗰个成交系好少。嗱，如果你将佢两个数减一减，喂，好啦，恐怖喎！即係話嗰日1111實質嗰條數係得300多億到㗎咋喎。300多億，咁我哋又要問返舊年你嗰571億，喂有幾多係堅嘅呢？咁所以喂呢、這個真係即係呢個先係恐撚怖㗎嘛。如果我係美國華爾街嗰班分佬，我就會睇呢啲數據啦。仲有第三個原因係乜嘢呢？唔係第三個可能係原因，可能係一個跡象。稍後你要睇嘅就係咩？喂，就睇、是、內地嗰個物流啊。呢、這個要反去翻個民間度，呢、這個要等多一個禮拜到啦。睇下譬如話咧，多唔多人投訴嗰啲物流公司啦？有譬如話有冇買咗啲嘢又冇送到去啊？又或者送錯物品啊？你買包檸檬茶，屌你老妹，佢送一包維他奶俾你啊！咁啲咁啊，擺明即係冇檸檬茶啦，諸如此類。喂，這個、呢個咧睇，睇埋再睇多個禮拜，睇個物流嗰度咧，其實就可以反映到究竟嗰個現實個環境係咪真係有912億咁暢旺咯？所以咧，你唔好淨係單睇內地嗰啲報道，哇、啊！又話乜嘢？我哋而家整咗個咩千縣萬村計劃啦，今年有27個省啊，550000多條村啊，全部變曬呢個淘寶店農村啊，又咩網貨下鄉啊，又咩農產品進城啊，全部呢啲咧，話俾你聽，馬雲玩緊嘅遊戲。喺過往幾十年共產黨統治嘅中國都玩一樣玩過曬，佢玩緊嘅都係啲大躍進啊跟住然之後呢、這個仲有咩啊上山下鄉啊全撚部玩過曬啊全部係假嘢嚟㗎 ,ok? 咁、所以呢條撚樣呢都係嗰句啦，全中國嘅人呢其實好多人都心水清嘅。好多人都想睇佢點死嘅最後結局啊！睇下呢條友第日咧，即係我佢收場係好撚慘啊！因為大佬即係同埋一個好無恥嘅人咯，即係咧大佬俾 Gucci 告你，仲要大大聲話咩呢單官司我哋一定會打落去嘅，我代表住嚇、中國千千萬萬嘅人同你打。我真係唔明點解你嗰啲名牌要賣到咁貴，你咪 short 㗎？ 你同人讲啲咁嘅嘢，然之后你仲话喺美国要搞紧，喂搞紧上市公司嘅老板嚟喎你。你而家系喂大佬啊，你而家买假货，你知唔知丑啊？你仲要大模私样咁走出嚟讲呢啲咁嘢，所以咧，即系好多人会睇下佢嗰个收场会系点咯。 嗯， 吓、啊、咁，所以四条一即系 冇嘢讲，我就觉得我就觉得样嘢系我唔明咯，有個 point 係唔明嘅、就係佢話頭嗰十分鐘嗰條數之外啦，成八億啦，頭嗰十二分鐘到成八億之外啦，喺頭嗰十二分鐘最多嘅國家去 bid 嘢嗰段時間係第一係香港咯。 啊，嗰、那個我就冇乜， 我真係完，因為呢個係電視報， 但你 電視報道嚟 嘅，呢、這個真係唔知。 我真 係，但我哋喺香港感受唔到嗰種好熾熱嘅淘氣氛喎、 啊， 咁你反而如果你咁講，我覺得台灣嗰邊可能仲比香港更加熾熱喎、 啊， 咁所以你根本咧，佢講嘅嘢同你喺翻現實環境個感受係唔同啦。當然的而且確喺大陸係好撚多人淘嘅 ，OK 乜撚都有人淘嘅，包括你因為譬如今年有好多人借錢啦、 啊， 喺日借錢，因為咧又慳翻好多手續費啊，經過去咁啊，即係乜嘢都擺曬落去，但即係講即係但講講嚟講去就係話，喂有好多嘢你完全唔需要深思熟慮，你覺得係做得到，你嘅喂係咪真係做得到，係咪 work 嘅先？即係唔係喺個網度淘大 Q 曬噶嘛？咁所以。即係呢個再睇囉，咁你譬如話你睇到啲數據根本完全係反映唔到現實，譬如話喂我最記得佢仲有個數據㗎，頭五分鐘一分鐘又點，兩分鐘又點，三分鐘又點，頭五分鐘已每一分鐘十億喎、哦。咁如果你計，如果你用24小時去計，喂條數一定唔止912啦、 嗯。 喂頭五分鐘已經過50億㗎，你知唔知係佢，我係記得我睇嗰個數據係咁、嗯。喂咁如果係咁嘅話 ,24 小時你真係喂點止912啊，所以我就 final 你做到912，喂你真係實際嗰條數有幾多呢、啊、即係我哋每季都要睇 GDP， 喂我哋就好有呢啲 alert 㗎，係咪先，即係你入面有幾多水分呢，咁然後所以就係話再講一次啦，喂大佬退貨率 64%， 574億，咁你一減咗出嚟，如果呢件數係真嘅呢，喂都係得300多億呢，咁你真係冚家產撲街死佢好過啦，係咪先，即係呢個說話我係代表美國華爾街嗰啲分佬同你講嘅、嗯、OK， 但可能阿習都叫佢都係同一個 喂嗱，你講嘅習呢就仲要講嘅領導人喎，嗰個對1111嗰種態度喎， 李克強 嗱初時舊年講緊舊年記唔記得， 嗯， 李克强系亲自去呢个杭州嘅阿里总部，帮佢打气噶嘛，跟住中央台全程直播噶嘛、嗯。喂，今年 有封信， 呢个 party 由杭州搬捻咗去北京玩、哦， 嗯， 阿习同阿李克强都喺北京中南海、哦，系咪路程短咗啊？好就脚，大家街坊咁嘅款，但系李克强。寫封信俾阿馬雲，唉唔好意思，今日好忙啊，唔係好得閒嚟。唉、哎，你加油啊，加把啲。喂，你搞錯啊？又話知舊年仲講到天咁大，又話哇撐你撐到痕啊！最好咧就好似又呼籲大家人人學馬雲整啲節日出嚟。喂，今年。我馬雲特登搬到個 party 嚟到北京，你都唔上一上嚟我度嚇？即係 見得見面， 露個面， 打個招呼， 打個招呼，影下相俾記者。喂，你連呢樣都唔做，背後有咩原因呢？係咪先？而家唔喺杭州咯、哦，咁所以我覺得呢，領導人都聞到陣除㗎啦。你呢鋪嘢即係點咧？即係如果我係阿習啊，就嗰日嗰朝早啊，就同阿 小強， 同阿小強小強，嗱、不要跟切太贴啊！香港人有句话叫跟切太贴啊，咁样啊，系咪先？唔好玩咁尽，俾封信佢算啦。喂，大佬，一阵佢整咗出嚟，900多億都俾啲美帝证实到佢完全全部系假货，你真系边度唔使去啊？小强，系咪先？咁所以咧，喂。所以我就覺得呢件事咧事有蹊蹺啊，咁同埋即係件事係比預期係玩 即係冇玩到咁大囉。咁、 啊、 你冇玩咁大喂冇意思喎、啊、對成個國家嘅經濟。係咪先本來諗住第四季嗰個國內嘅內需靠晒你馬雲嘅囉。屌你老味1000億你都唔過係咪先。唉令人令國人失望啊簡直。唉就係咁啦。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最後呢送埋呢隻歌俾大家啦。咁都係同今日講咗好多自由嘅嘢有關啦，咁呢首歌嚟自 Peter Paul and Mary 嘅，咁歌嘅歌名就叫做 No Easy Walk to Freedom， 大家呢唔好以為自由呢就隨手可得啊，雖然我都講過 Liberal 呢話俾你聽係與身俱來，咁但係無奈你係生活喺中國呢一個地方就算香港都冇分別，咁我哋要繼續努力就係咩呢去爭取我哋嘅 individual freedom 啦，咁啊所以呢就將呢個歌送俾大家啦，下個禮拜嘅北上頻道返嚟呢再講下其他嘅大陸光怪陸離嘅事 ,ok, 拜拜。 Brother Martin was walking with me And every step I heard liberty Though he's fallen, come a million behind Glory, hallelujah, gonna make it this time No easy walk to freedom No easy walk to freedom Keep on walking and you shall The blood's running warm I hear it coming There's a thunder and storm Just like we lived it You know that it's true Nelson Mandela Now we're walking with you No easy walk to freedom No easy walk to freedom Keep on walking and you shall be free That's how it That's how we know. Say we abolished common freedom's cause.